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了，我知道的太多了。会上知道你们一旦挟持我，就会从我口中得知许多秘密。他现在绝不会放过我的，我只能跟你们一起逃出去。 这里没有出路，那我们怎么拼杀得过那些人？ 青龙会里也不是铁板一块，会主控制大部分利益，许多人已有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这次我们闹起来啊，正好是一个机会。刚刚岳先生就说逃到这里已经制动，没想到外头真有暴乱，说不定我们能逃出去。 岳先生， 贾慧手话音刚落，就听见杨春和一声惊呼，扶着个人连连后退过来。灵叔定睛一看，居然是岳定堂，他身上大半衣裳都染红了，虽然神情没有流露出太多痛楚，但从略有踉跄的步履来看，伤势显然不轻。危险并没有伴随着岳定堂他们退进来而解除，两名黑衣人突然从外面冲杀进来，一左一右扑向岳定堂和杨春和，一人有枪，一人持着匕首。持枪者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机会，只花了半秒钟就将目标定在岳定堂身上，然后举枪瞄准，扣下扳机。对方很清楚，岳定堂的装扮必然意味着他是团队中的首脑，没了他，另外几个人要么是妇女，要么是叛徒，一定会马上群龙无首，束手就擒。但他根本没想到，子弹才刚刚从枪管里出来，连人带枪就被侧面而来的一股巨大冲击给重重撞倒在地，连带子弹也偏了轨道，擦着岳定堂的脸颊钉入后面墙壁。说时迟那时快，持匕首者已经扑到眼前，但岳定堂以完全不符合伤势的灵活身手推开杨春和，伸手拽住对方持匕的手腕，借力一拽，脚尖踢向对方膝盖，对方吃痛一声，匕首滑落，杨春和眼明手快，直接手里榔头一砸，跟砸核桃一样，咔嚓声响，对方惨叫倒下。另外一头开枪的人也被林叔狠狠摁在地上，两人很快缠斗一团，枪被踢开。岳定堂想动，却觉得肋骨剧痛，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只好嘱咐杨春和 快去拿枪。 杨春和刚要动，脚踝就被抓住，他啊的一声痛得扑倒在地。被岳定堂掀翻的那黑衣人随即抓住机会扑上去抢枪，又被杨春和死死抱住双腿，对方狠狠踹向杨春和肩膀，他剧痛之下依旧不肯松手，只面容流露出痛苦挣扎之色。离枪最近的是岳定堂，他伸手一点点的去够，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两米、一米、半米，还有一寸。冷汗从额头滑下，他感觉随着动作腾挪，身体每一点动静都会带来令人牙酸的痛苦。他无法起身，只能这样伸手去够。几乎快要够着的时候，黑衣人狠狠一脚踹开杨春和，直接往前一扑，将枪抓在了手里，立马将枪口对准岳定堂。饶是岳定堂再冷静，也下意识心头咯噔一声，犹如看见死神降临。千钧一发，身后人影从天而降，林叔从背后将人扑倒在地，枪再一次被扑飞出去。所有人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聚焦在那把半空飞旋的手枪上，他的下落关乎着这几个人的生死。林叔死死摁住对方的肩膀，将他压在身下，但对方同样也掐住他的脖子，力道之大令林叔眼前阵阵发黑，根本无暇再去抢枪。生死关头之际，耳膜仿佛传来闷响，他甚至分不清到底是枪真的响了，还是自己的幻觉。如果不是幻觉，子弹又落在了谁的身上？他感觉不到疼痛，只有窒息，脖子被死死掐住，喘不过气，脑子嗡嗡作响，身体却有些轻飘飘的，仿佛濒临死亡，又仿佛即将解脱，已经身不由己了。突然，掐住自己脖子的手一松，他一时还未反应过来，直到对方往后躺下，他失去着力点，整个人瘫软在地上。虽然睁着双眼，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的，眼眶发疼，有种差点被人把眼珠子都掐出来的错觉。 林先生，你没事吧？ 贾慧手的声音传来，忽远忽近。林叔觉得自己是摇头了，但身体好像又没动，在混沌和清醒之间徘徊。他索性不去思考了，放任自己随意摊平在地上，懒洋洋偷得浮生半日闲。直到他又听见有人在说话。 叶先生，你没事吧？怎么这么多血？ 林叔不记得自己哪儿来的力气，又突然从地上弹起，一下就奔到声音的来源。 岳定堂啊！岳定堂，你在哪里？ 这里。 一只手握住林叔的肩膀，林叔顺势摸过去，将人紧紧抱在怀里。 你怎样？ 他伸手摸索，衣服上半是干涸，半是湿漉漉的黏腻，说不清沾了多少血迹。林叔的心都跟着颤抖了，他不敢再摸下去，生怕摸到一个鲜血淋漓的窟窿，摸到对方行将消失的生命，而他却无法堵上那个窟窿，只能紧紧地搂住对方。 我没事， 你别说话，别说话。 黑暗中，林叔不敢松手，仿佛一松开手，岳定堂就会离他而去。他们曾经分开很多年，很多年里音信全无。林叔在看见卧室书架上那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母校梧桐树下抚摸树干时，未必没有想起过岳定堂，可那仅仅也只是存在记忆之中的一抹亮色。也许时时擦拭而翻新，也许人物因为时间久远而有所美化，可那毕竟只是记忆了，再也影响不到现实里的人。但某一天，岳定堂忽然从记忆里走了出来，走到了他的生活中。最初的重逢并不美好，甚至还火药味十足，两人针锋相对，林叔说了一句，他看出岳定堂正经外表下的促狭，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彼此不停试探对方底线，在容忍的边缘不断来回。重逢后的岳定堂似乎不止一张面孔，他想探究林叔身上的秘密，而林叔同样觉得岳定堂将真正的自己隐藏在了斯文儒雅的大学教授身份之下。可究竟是什么时候这种试探变了质，林叔记不清了。或许是在东北，他躺在破旧道观铺满稻草的冰冷地上，看见岳定堂从门口进来，忧心忡忡，满脸都写着林叔二字，背后漫天彩霞，飞鸿流萤。或许是他放弃自己生的机会，宁肯两人抱着一块死，在寂静无人的地道里，彼此的身体传递了温暖，也传递了无声情长。从久别重逢到同生共死，那块缺憾慢慢被填补。林叔已经想不起杜韵宁的笑颜，却记得那个树后的身影。他抱紧了怀里的身躯，企图将自己的寿命也分给对方一些。 你会没事的，会没事的，你再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带你出去。你别死，你别死，你别丢下我一个。 我不会死的。 别说话。 林叔感觉眼眶涌上一股热流，止都止不住。他的意志力在此刻一无是处，从前那些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阅历也无法让他能够发挥哪怕是一丁点的作用。林叔心中充满了无力感。 我不应该管闲事的，早知道我就不会搭理方家的委托，也不会到这里来，都是我一心冒险反而害了你。老岳，你答应我的，咱们以后还有几十年，你不能就这样丢下我。你死了，我上哪儿再找个冤大头坑？我还拿什么借口去你家蹭饭？ 原来你跟我一起只是想蹭岳家的饭。 岳定堂的语气越发虚弱了，几近飘渺。林叔抬起头，生怕眼泪控制不住掉在岳定堂脸上。外面的喊杀声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近，但这里两名黑衣人已经被杨春和二人控制住，林叔两耳不闻，一心一意只有怀里的人。 约定堂这句话没能让林叔发笑，却让他心里更加苦涩。哪怕到岳家蹭饭，现在想起来都是求而不得的岁月静好。他感觉自己能控制眼泪了，就低下头将脸贴着对方鼻尖。岳定堂的鼻子有些凉，他轻轻摩挲，一点点晕热。 不是，不是，我只是很多话都说不出口。你知道的，我这么风流倜傥、桃花运又旺的人，怎么可能只流连在一棵树上啊？ 是是，全是因为我祖上积德，祖坟冒烟，才能得到你来家里吃饭的荣幸。 虽然你这棵树怪了点儿，也不是我想要的桃花树，但遇上就遇上了，有什么办法呀？如果你死了，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去找新森林了。 如果我死了，你想去，我也没法阻拦。而且我也希望你下辈子能像现在这样潇洒快活，不要因为我就消沉不振。 少废话了，你不会死的，老岳，答应我撑住，我这就带你出去。 我是说如果我死了，可我还没死我就腿骨折了，你至于咒我死吗？ 林叔慢慢回过头，他的眼睛缓过来之后已经逐渐能看见人了。岳定堂的表情怎么看都很无辜。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你也没给我说的机会啊。 是不是看我声泪俱下还挺有成就感的？ 是有那么一点点。可最主要是能听见你这些心里话。我觉得真让我现在马上死过去也无所谓。林叔，你这辈子是没什么机会找桃花林了，注定只能绑在我这棵树上。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